在我看来，短发的女孩总是有一种特别的美丽。说到短发女孩，我就会想到那首歌曲，梁咏琪的一张国语专辑。在录制《短发》这首歌时，她不幸患上重病，无法发声，令她非常的焦急和忧虑。幸好那段时间她得到了监制的谅解和鼓励，顺利录好了《短发》这首歌曲。之后在内地的反应也是出乎意料的好，这也使她打开了内地市场，使内地掀起了一片短发热，而梁咏琪也成了女生短发的代言人。 上有他的风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地待在家，静静地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的 繁华山段路口满着傻了世人，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，如你默认

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就像已经远走了